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ey。你相信有乐队的巡回演唱会会没有观众吗？虽然门票全部售罄，但是现场却没有观众，难道是专为幽灵开设的演唱会吗？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Slinton 乐队的欧洲巡回演唱会 Breaking the World Tour 分场次，不到1小时就要开始，但场地的负责人员却有异样的感觉。他们感到诧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表演程序、表演人员或者是道具等出现问题，问题反而是出在台下的观众。原本被告知这场演唱会预售出了180张门票，但这时场内除了乐队成员及场地工作人员外，竟然没有其他人，一个观众都没有。场地负责人觉得很奇怪，就跟乐队的歌手沟通，希望能找到乐队的经理人询问状况，但谁知经理人根本不在英国，而在美国。不过由于已经支付了场租，所以表演继续进行。而 Thornton 乐队在没有任何观众的状况下，对着空气表演了大约2个小时。然而遇到这种灵异事件的，并不止布里斯托的场地，这个乐队所选择的巡回出场地都经历了相近的事情。11月1日，伦敦的 Underworld 预售291票，出席的观众3人。11月6日，布里斯托 Exchange 预售180张，没有观众。11月7日，地点曼彻斯特 Rebellion 门票全部售罄，出席的观众只有0至2人。11月8日，伯明翰预售150票，出席的观众只有1人。尽管各场演唱会都接近空无一人，但这个乐队却仍然很卖力演出。我们可以看到曼彻斯特的场次，表演时台下只站了2人，其实他们是被邀请的，并不是付费买票进去的观众。明明门票卖得不错，但为什么没有观众出席呢？而乐队却仍然对着空气表演，难道是灵体也懂得买票？是传说中广东的神功戏班，某些场次是表演给鬼魂看的状况吗？不过这并非创作的虚假故事，而是一件千真万确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而且并没有涉及到什么灵异的事情。其实真相是，一切都只是 Thornton 乐队的主音 John Thornton 所弄出来的把戏。没错，整个欧洲巡回演唱会都建基于谎言之中，不但所有预售的门票都是假的，由始至终根本接近1张票都没有售出过。而且这个乐队在脸书上的38000个点赞、YouTube 上的 view 数、各个社交媒体上的留言都是假的，都是买回来的。可以说 Thornton 乐队的粉丝群全是虚构的。除了粉丝群作假之外，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来整个乐队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存在。除了主音 John Thornton 外，其他的乐队成员包括鼓手 Dan Davis、 吉他手 John Prudano 以及低音吉他手 Gavin Kenny 都是在巡回演出之前才临时组成的。在今年7月，一个自称为 Thornton 经理人的女人 Lisa 分别从电话中邀请了这3位音乐人暂时加入 Thornton 乐队，并参加海外的巡回演唱会，而每个人在整个巡回演唱会中可以得到300美元。其实乐队成员根本只有 Jerry Center 一人，其他都不是乐队的真正成员，所以都称这个乐队为假乐队。除了假预售、假粉丝、假队员外， Jerry Center 更成立了假的中介公司、唱片公司、假广告设计公司，并使用充斥假历史及假奖项的官方网站去宣传 Thornton 乐队，可以说是一条龙的谎言服务。表面看来，这次的虚假事件几乎全部都是由 John Thornton 一个人策划的，然而实际上在他的背后却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妻子协助他。除了负责替他扮演经理人 Lisa 的角色外，还负责乐团的一切大小事务，包括打理上述所有的假公司。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整个巡回演唱会的前半部未必有那么顺利。主角 John Thornton 原名为 John Ames， 曾经跟他的哥哥组成过一对死亡重金属乐队，但可惜后来因为闹翻而解散。或许大家觉得 John Thornton 这个人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十分差劲的人，不过充其量这个人只是骗取了其他人的信任而实现理想，至少他并没有骗取其他人的金钱。在这次的巡回演出，他支付了所有的场租与乐队其他所有的支出，包括饮食住宿以及临时的团员薪水。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歌唱技巧、吉他以及打鼓水平也不错，他所创作的歌曲也很容易听得入耳，比起现在香港大部分歌手可能更有才华。但至少如果没有这件事，可能根本没有人留意他的歌声。起码在作假事情爆发后，他在 YouTube 上上载的歌曲 Living is Die 浏览量已经超过了120万人次。而除了耻笑他的留言之外，也确实有得到其他人的赞赏及同情。 可能有些人觉得疑惑，他既然付了所有的场租，为什么现场有多少观众也有人管呢？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但其实在国外的场地，如果观众人数太少的消息传出后，是会影响到场地名声，令他得到赞助减少，再加上虚报粉丝群及卖票数量，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不尊重音乐的行为。所以也难怪外国对 John Zorn 的观感都是负面居多，但无论如何这都算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